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北城有雪》，作者明开夜河。周米北城长大的，风雪天气与北城是每年冬天的定例。照理说，从小到大见惯了雪天，不至于还能有什么情绪波动。但和谭燕西认识是在雪天，此后好像一年冬的初雪与他多了些不同意义。这天，周迷和谭燕西是住在姚妈这儿的。清早，周迷起来洗漱，拉开二楼卧室的窗帘一瞧，院子里已经是银装素裹的一片。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景象。周迷抱着手臂，脑袋靠着窗户玻璃，安静地看了好久。他心里有隐约而难言的喜悦。谭燕西也起了床，两人下楼吃早饭去。姚妈煮的是红糖醪糟粉子，软糯而清甜，太适合这个清晨。等吃了早餐，周迷拉着谭燕西去外头看雪。他们确实是稳重的北方人，也没什么打雪仗的心思。周迷靠着他，怕冷，就将他身上的黑色毛衣下摆掀起来，两手伸进去，搭在他腰间取暖。这天气虽然寂静，亦有隐约而热闹的人声，好像是哪一家的街坊正从门前经过，笑声里闲谈家常，说买着了冰湖里凿出来的鱼，新鲜得很，大冷天的拿来炖鱼头汤再合适不过。风吹过，那梨树枝上累积的松软的雪簌簌地往下落。谭燕西忽地低头，伸手将他的腰轻轻一拢，说话时呼出小团的白色雾气。 明明，你今天能请假吗？ 怎么了？ 我想我们去拔正岭了，正好趁着这天气，以后结婚纪念日不拘哪天，一年的什么时候下雪什么时候就是纪念日。明明，你觉得好不好？ 周迷心中微动，为他这样一个由来商人思维的人难得的浪漫想法，然而他还是要打趣一句： 莫不是你想省掉纪念日的功夫？ 谭燕西垂眸看他，抬手拇指和食指一把将他嘴唇捏住。 真要把你这张嘴缝上？ 周迷笑着打开他的手。 下回不如直接吻我，谢谢。 谭燕西哪里有不从的道理，过了好一会儿，周迷脸颊微热地退开去。 现在去我们没有预约会不会领不到？ 那只能我来想办法了。 你这样是不是搞特殊化？ 谭燕西竖一指在嘴前。谭燕西想了想，还是直接吻他吧。婚礼如何办，周迷是有自己的想法的。晚饭后，小洋楼的客厅沙发上，两人饮茶闲坐，兼吃饭后水果。周迷跟谭燕西说起他妈妈周继柔和他继父宋陆生的婚礼，两人没有大操大办，找了一家老字号的照相馆，红幕布，两身衣服，一身是白衬衫，大两寸的胸像，做领证登记用，一身婚纱和西装，一坐一站的全身像，扩洗了挂在床头。周迷给谭燕西看这两张照片，谭燕西好奇他那个网盘相册里究竟多少张老照片，不如一块儿给他瞧瞧吧。 哎呀，不要，里面有好多我的黑历史。 我不信， 我们明明肯定从小好看到大，哪里来的黑历史？ 他油嘴滑舌，又兼哄骗的语气。周米反正是不买账，笑着打掉他要前后滑动屏幕翻页的手指。 只准看这两张。 谭燕西头回知晓故去的岳母的模样，确然母女两人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不同在于眼角眉梢的细节。周继柔更偏柔和些，而周迷更有一种分明的冷与媚。他对着照片说声谢谢，揽着周迷肩膀，一贯的声调里多了三分的恳切，说感谢周女士将这样的珍宝送到他手里。周迷动容是真的动容，然而肉麻也是真的肉麻，故意大动作地搓一搓手臂给他看。 看见了吗？这鸡皮疙瘩。 周迷扯回被谭燕西打岔的话题。妈妈和继父的婚礼没在酒店请客，就在自己家里，来了两桌亲朋好友，大家帮忙一块儿操持出一顿家宴。他那时候穿了条多层纱的公主裙，给他们唱了一首歌贺喜，具体细节他也记不大清楚，但人是有情感记忆的，哪怕当时的细节已经淹没，但他永远不会忘记那天喜悦的心情，像吃了麦芽糖粘牙的一种甜。 哎呀，所以我的婚礼我也不想要大操大办，只想请要好的朋友出席。我也不喜欢那种在酒店宴会厅里的仪式，感觉很生硬很尴尬。 办两场吧。 谭燕西详细解释谭振山和谭千北的身份在哪儿。按照规定，原本家属办红白事都是不能大操大办的，连酒席桌数都有限制，他这头必定要请谭家和尹家的人，此外还有些许几个有头有脸的世交。 我知道你肯定不乐意跟这些人打交道，而且你也说了不喜欢酒店式的仪式，但我坚持必须得这样，你知道为什么吗，一米？ 周米等他说。 我一直说，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如果我没这层谭家人的身份，我且都能随意。但既然我就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我这头，我就得给大家，也是给你一个名正言顺的宣告。我要是不这么做，反倒是委屈你，叫人以后有理由去看低你，米米。你理解吗？ 所谓的明媒正娶。周米点头。 我明白。 至于另外一场，谭燕西说就全照着他的心意来办，谭燕西这边的人一个都不请都无所谓。 感觉隐策还是要请一下的。 哼，头一个就不请他。 周米问为什么，谭燕西只是不说。一再追问之下，他才终于肯开口，告诉他上一回他坦诚自己因何决定退婚时，当时一动念隐瞒下的些许细节。尹策这人胆大包天的很，竟在他眼皮子底下觊觎过他的人。周迷有几分的尴尬。 早知道不如不问。但是站在我的角度，我感知到的远未到觊觎的程度。我有种感觉，隐策似乎是通过我看其他人。 谭燕西夸他直觉灵验得很，反正隐策那头的说法是说他给人的感觉和他被棒打鸳鸯的前女友有几分相像。 搞什么？还替身文学？那尹策现在在谈恋爱吗？ 我还不至于闲到要去操心他的感情问题。 周迷问这问题是有别的用意的，他的直觉告诉他，或许可能大概尹策和顾斐斐是不是有什么牵扯。然而这就真是毫无确凿证据的第六感了， 聊着聊着，话题似乎扯远了，周迷赶紧再将其扯回来，问谭燕西： 燕西，初一礼数，我是不是还是应该跟你家的长辈见个面？ 这事儿我再安排。 旧历新年除夕节当天，周迷随谭燕西正式的去了谭家。谭家上下像早被他打点过了一样的，客气俨然的阵仗，没有半个人给他难堪，就连过去出言不逊的谭明老也都礼貌地唤他一声三婶。周迷瞧得出谭家人对谭燕西有三分的忌惮，因此只有客气，缺乏温情。但这客气已然表明了谭家人的态度，无论服与不服，面子上的尊敬是必定得给的。周迷按照流程奉茶，谭振山和尹寒玉也都接了。尹寒玉赠了一副首饰，种水极佳的翡翠项链、耳坠兼有手镯。家宴也是同样氛围，大家自尊角色的演齐活了这一出共叙天伦。好在谭燕西跟他承诺过，这是第一次，多半也就是最后一次。谭家这一场的婚礼是由谭振山和尹寒玉择定的良辰吉日，酒店和宾客也都有谭家利益相关的考量。周迷全然不插手，只照着要求选定了婚服和敬酒服。本集播讲完毕，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